怎么能这样让我为爱失去？ 着我无能向前进，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，若你住在我心，一起往前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